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今天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爱音乐 DJ 云奇。今天起，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12306网站微信支付功能上线试运行，全国主要城市的车站售票窗口和 ATM 自助售票机也逐步支持微信扫码支付。中国共享单车近日在德国柏林宣布开始在当地投入运营。据悉，柏林是摩拜单车进入的首个德国城市，也是其在全球范围内正式展开运营的第200个城市。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工作人员在四川卧龙成功将大熊猫巴喜映雪回捕，两只大熊猫回捕后将送到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进行全身体检及身体健康评估。美国国土安全部近日宣布，将取消几年前给予约60000名海地移民的临时保护措施，在18个月后，这些海地人必须回国。北京地铁昌平线最小列车运行间隔由4分45秒缩至4分，同时为避免昌平线的客流对13号线形成冲击，地铁13号线配置大站空车，方便市民早高峰出行。截至11月20号，2017年全国电影总票房突破500亿元大关，创下新纪录。中国电影正在改写着以好莱坞为单极话语权的世界电影格局。歌手蔡依林全新单曲《幸福路上》全网上线，将在11月25号举行的第54届金马奖颁奖典上公开演唱歌曲，这也是蔡依林出道以来首度为金马奖登台演出。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雪上加霜的是，他父亲在不久前被查出了癌症，在这样的困境中，他写出了这首歌《冬天来了》。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九九九，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每个歌手呢都有自己的成名曲目和经典歌曲，在他们发展的鼎盛时期呢，作品层出不穷，其中不乏一些质量上乘却没有火起来的歌。陈奕迅的大多数歌呢，相信很多听友都能够哼唱出来，但是有一首歌呢，可能你不知道。接下来的这首《最后今晚》出自陈奕迅，他唱的呢是兄弟间的义气，讲的是好朋友结婚前的最后单身之夜，大概是男生与男生之间的友情，讲仗义，但是呢很少讲肉麻话，其实呢他们心里也会吐槽重色轻友，不过更多的是还是希望你过得很好。

起，仿佛爱情随时可能出现，仿佛每张脸孔都很顺眼，仿佛每个人有两个童年，仿佛做什么说什么心甘情愿，我们只是路人甲乙丙丁，在此花花世界集体游戏，难得好天气，何不你对我我对你敬一个礼，难得好换存心意，讨好世人的心，今天真是飘得了情，在许愿池子里走一个千里，每个都是爱的讯息，陌生人的眼里有熟悉的记忆，了解让我们在一起，心灵干净而透明，一闪一闪亮晶晶，仿佛爱情随时可能出现，仿佛每张脸孔都很顺眼，仿佛每个人有两个童年，仿佛做什么说什么心甘情愿，我们只是路人甲乙丙丁，在这花花世界集体游戏，难得好天气，何不你对我我水滴闪亮，街上恋人眼睛，寻常的巷子里，寻常人家里，谁在轻轻哼着歌曲，不知昨日恋人你是否开心，我还记得你的表情，难得有个好心情，突然放晴的天气，卷起衣袖大步行，做路人甲乙丙丁。 很好玩， 很搞笑，很无语，很奇葩。 九六九，朋友圈。 OK， 欢迎收听九六九朋友圈，我是杨烨， 源自偷蛋魔王发表。昨晚上吃饭，隔壁桌的妹子呢长得非常漂亮，另外一桌的哥们儿呢对她有意思。一会儿喊服务员说去把这盘螃蟹给我老妹儿加上，一会儿又喊服务员说这盘鸡尾虾给我老妹儿加喽。然后那个妹子终于就坐不住了，过去跟他说，咱都是东北那旮旯的，自助餐你就别装了，吃不了罚款你替我掏啊， 受不了了。 帅蘑菇发表，女朋友呢胆子比较大，不管是恐怖片还是过山车通通都不怕。昨天跟女朋友去游乐园，我提议她玩一下过山车，她翻着白眼跟我说，就当上去看看风景喽。过山车准备启动的时候呢，我掏出事先准备好的螺丝，跟女朋友喊了一声，你座椅上的螺丝怎么掉啦？风吹不停发表，一，我看到一个减肥的原理，理由是冰水五度，体温37度，喝进去身体需要把水从五度加热到37度，需要卡路里燃烧能量，好有道理有没有？二，死后我希望能够将我的遗体献给科学，最好是给那种致力于复活死人的科学家。听了一个校园爱情故事，说有个妹子呢长相普通，不自信，不爱拍照，一个暗恋她的男生呢就特地去学摄影，把她拍得非常好看，她当然很惊喜啊，男生温柔地说，你本来就不丑啊。后来那个妹子呢就自信起来了，跟另外一个她暗恋的男孩告白，并且在一起了。花生香发表，老婆问我，你要是有100亿的话，你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脱口而出就说把你休了，当时没过脑，说完就感觉要坏事了。老婆说那第二件事情呢，我就说把你娶回来嘛，以前娶你的时候办得太简单了，所以再办一次，让你嫁得风光点。老婆一脸感动呢，当时我对自己说太机车了。 女青年发表，有的人减肥呢是靠节食，有人减肥呢是靠运动，我就不一样了，我减肥全靠做梦。第六先生发表， 在学校我遇到一个妹子正在哭，想过去搭讪，结果我还没开口，她就说能借你肩膀用一下吗，我说只要不哭就行，然后她就踩着我肩膀翻墙头去买好吃的了。 无语了。 这里是九六九朋友圈，我是龙叶。节目之外，欢迎在微博上搜索“经典九六九龙叶”，龙马精神的龙，夜晚的夜，跟我一起分享你朋友圈的爆笑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一个人的旅行，一个人的心，一个人的旅行，一个人的爱情，一个人的美好。